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一杯玉葱蓉水喝下去，燕无师的气色果然平和许多。沈乔这才放下杯子，一边继续打坐，一边思索与朱阳策有关的问题。朱阳策共有五卷，其中一卷与魔门武功有关，正是燕无师从陈宫手上夺来的薄片，内容他也看过，寥寥数千字，微言大义，的确都是在点评当年日月宗的武功。沈乔多看无益，因为他练的是道心，这些与他无关。与儒释道三家武功有关的其他四卷里，沈乔已经看过两卷，一卷为恩师齐凤阁所授，另外一卷则是在出云寺内，由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亲口所念，已被燕无师毁掉。另外还有两卷，一卷藏在北周内宫，一卷则在天台宗。因朱阳策名声在外，人人引以为天下第一奇书，都想争相一睹。当日窦燕山不知从何处得到朱阳策其中一卷的消息，所以命副帮主云福一亲自从标物主人那里买下来，以押标之名送到自己那里去，谁知中途却被燕无师截下，最后还直接把那一卷给毁了，所以他心里对燕无师恨之入骨，会参加围杀并不奇怪。放在任何一个人看来，都觉得燕无师这做法真是太招人恨了。但许多人知道朱阳策好，却不知道他究竟怎么个好法，还以为里头一定有绝世武功，练了就能天下第一。连当年的齐凤阁，如今的燕无师，也都未能全部勘破，直到沈乔武功尽废，才知道朱阳策的奇就奇在可以重塑根基。朱阳策真气融汇儒释道三家之长，令习练者从一开始就能站得比别人高，格局不同，往后的境界自然也就不同。不过就算很多高手知道这一点，他们也不可能真的将武功废了去重新练朱阳策，加上看过朱阳策的人必然都闭肘自珍，多半不肯与别人交流，所以放眼天下，当真能够理解朱阳策精髓的人恐怕不超过一合之数。眼下沈乔俨然站在半山腰，便已觉得天地广阔，无不可为。虽说朱阳策几卷各自独立成书，但彼此总还有些牵绊联系，所以他现在偶尔练到一处就会觉得不明白，又寻不到答案，只能自己摸索。也许等到将其他两卷也读全之后，这种情况会彻底扭转。藏在北周内宫那一卷还好说，有上回那一次见面，宇文邕说不定还愿意出借，但天台宗就难说了。佛门与道门素来谈不上交情，天下各宗现在为了争个道统，已然各自扶持明主，闹得不可开交。天台宗不可能无缘无故将自己本派的镇派之宝给不相干的人借阅。如是想着，到了下半夜的时候，沈乔不知不觉迷糊过去，浅浅而眠，直到清晨天色破晓，他才彻底清醒过来。这一觉睡得并不沉，但沈乔自幼学道家功夫，性子本来就淡薄，未有什么难以逾越的坎子萦绕不去，又自认凡事无愧于心，自然不会成日寝食难安，所以觉虽浅也能养神。只是从前淡泊中带了两分天真，然而在经历种种跌宕起伏之后，这两分天真也都逐渐沉淀下来。固然他待人依旧是一腔赤子之心，可也慢慢学会如何分辨人心，不会再轻易受人蒙蔽。眼睛还未睁开，他就感觉床榻之上似乎有双视线落在自己身上，不用看也知道是谁，但不知这次醒过来又是哪副性情。若还是昨晚那般暴力，少不得又得打晕一回，要么直接雇辆马车把人丢上去再赶路好了，也免去许多麻烦。沈乔心念电转，慢慢睁开眼睛，两人隔得不远，他还是能看见对方脸上神情的，但见燕无师面色无波，眼神里也意味不明，他心头咯噔一声，并未觉得高兴少许。 燕宗主， 怎么，你好似不太愿意看见我呀？ 哦，没有， 我这身女装想必是你给穿上的了。 事急从权，也可免去不少探查，使燕宗主早日回长安。 要办就办得像一些，一般女子会留指甲，就算不留也会涂上扣枝，否则有心人若是看见这双骨节分明的手，就知道是男扮女装了。 我哪里知道那么多，我又没办过。燕宗主说的是，你若想涂扣枝，我现在便去街上买来。 你好似不太乐意与我说话呀，怎么，谢灵不过是我的一缕残魂，便得你这样的青眼温柔以待，反倒是对我不假辞色。难道阿乔忘了谁才是真正的燕无师不成？ 沈乔当日下定决心要救燕无师，本来就不是为了让对方回头是岸，更不是为了博取感激，谁知燕无师会性情大变，遭遇谢灵与阿燕则是意料之外的事，否则他是半点也不愿与对方有纠葛的，巴不得从今往后连面也不要见才好。 谢灵是谢灵，燕无师是燕无师，无论如何我也是不敢忘记燕宗主的。 你嘴上的伤该不会是谢灵搞出来的吧？看来谢灵没了我大部分的记忆，连如何亲人都忘了，竟猴急地将你咬出伤来。 经他提醒，沈乔才意识到嘴唇上的确还有些隐隐发疼，但他素来不擅长反唇相讥，只做沉默不搭理。 薄片既然找到，修补魔心破绽指日可期，此事的确应该多谢你。若非你带我深入若羌，我也不可能从成功手里拿到薄片。阿乔，你这样以德报怨，倒让我对当日将你送给桑景行的事有几分愧疚呢。 嘴上说着愧疚，实际上语气却无半点愧疚之意，这才是真正的燕无师。他为人做事，哪怕负尽天下人也不会觉得心中有愧，哪怕时光倒流，他为了逼出沈乔的底线依旧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说到底，正如燕无师所说，他不需要朋友，只需要对手，而对手这个称呼只给可以与他旗鼓相当并肩而立的人。一切不过是沈乔估计错误，自作多情罢了。时至今日，沈乔如何还会想不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他没有接着话，反是问起正事儿。 离开王城之后往中原走，你暴露的危险会越来越大，以你现在的修为，估计你自己暂时也还不想与雪婷禅师等人正面对上吧。你如今已如众矢之的，四面楚歌，若被发现必然麻烦不断，但此去长安尚且有一段不短的路程，你自己有何打算？ 燕无师见沈乔面色寡淡，明显不想跟自己扯闲篇，偏偏嘴唇还带着心伤，破坏了几分禁欲感，仿佛神仙雕像一下子染上红尘烟火，心头顿觉有趣，不由调侃： 你与北周素无瓜葛，不可能只因见过宇文邕一面就愿意站在他那边帮着我。让我来猜一猜，莫非你对我早已暗生情愫，却因被我亲手送给桑景行而伤透了心？可是旧情难忘，谢灵的出现更让你旧情复燃，还让我穿上女子衣裳，莫不是要趁我神志不清时生米煮成熟饭，好让我以身相许？ 燕宗主若不肯好好谈正事，我直接将你打晕了送回长安也是一样的。 好好，你别生气，咱们不直接回长安，先去魏州。 为何？ 正如你所说，我现在武功还未恢复，出现在人前太招摇，六合帮、佛门、合欢宗、法净宗乃至突厥人个个都欲置我于死地，以你现在的能力 也是没有办法护住我的。 那怪谁呢？你仇人遍天下，这本事也没几个人能做到。若非我为大局不想与你计较，此时也早已加入追杀你的行列了。 现在才想杀我，可有些来不及了。长安那边有什么消息传来吗？ 听说北周大军长驱直入，北齐几无抵挡之力，若无意外应该已经将邺城拿下了。 我在宇文邕身边安排了人手，他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有事。若要出事，我们现在赶过去也来不及了。幻月宗在魏州有府邸，先去那里落脚，再找人去长安传信。 好，那你先休息会儿。 你去哪里？ 给你买扣枝染指甲。 生平头一遭，燕宗主也有哑口无言的时候。二人在吐谷浑王城待了数日，终于启程回北周。临走前，沈乔还独自偷偷去波挪家逛了一圈，见陈宫没有失言，波挪的祖父的确回来了，祖孙二人平安无事，方才放下心，悄无声息地离开。燕无师依旧会出现性情变幻不定的情况，但伴随着他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多，沈乔发现首先被消弭融合掉的是那个极其暴力，一言不合便动手的性情。其余的另外三副性情，白天的时候很少跑出来，但夜晚则会轮番交替出现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白天的燕无师已与从前无异，然而每回谢灵出现的时候，总会对沈乔分外依赖，甚至整夜整夜不肯睡觉也要看着他。这却是燕无师本尊没有办法控制的，所以白天大部分时间燕无师的精神总不太好，时常要打坐歇息。二月初，他们抵达魏州城，而危机也正悄然来临。魏州设立于北魏，在渭水源头，故称魏州。实际上它的治所叫襄武，但大家早就习惯了将它与渭水连在一块，称其为魏州城。城池肯定比不上长安，但也算西部重镇了。若北周与吐谷浑爆发战争的话，这里必然是前线。不过现在暂时没有这样的危险，因为还未开春，天气没有暖和起来，往来商旅较少，魏州城一如既往平静宁和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